笑话我都笑了，是你变幽默还是我变快乐？好久不见，你说我大不相同，偷偷告诉你我的心去真心了。我想的每件事都那么严格，弄得全世界好像只剩作者。爱一朵花不猜它能开多久，放宽的心情怕什么都变没了。全被缩小了，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让太阳把脸旁边晒得红彤彤。想要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要想开往远方的火车，可以那么轻快的穿过山洞，大树上还很空，你要不要陪我？ 来自郭靖的在树上唱歌，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嗯，貂蝉美不美呀？ 又来不美。 好，开个玩笑，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哈。明天呢是晴转阴的天气，最高温度8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呢为凉。明天的尾号限行呢是4和9，也请所有听众安排好出行计划哈。天气转凉了哈，也请所有听众记得多添加衣物，千万不要感冒了。最近我这身边朋友感冒的还蛮多的哈。这两天风也比较大，那么请所有听众记得多添加衣物，千万不要感冒了哈。 是的。 我们今天来说点什么好吃的呢，四娘？ 咱们今天啊来说一说也是比较火的店吧， 比较火的店， 就是、怎么来形容、这个、 堪称为网红店？ 怎么来形容呢？就是永远都在排队， 永远都在排队。这让我想到，我每一次去南锣鼓巷那些店，每一次都是在排队。 是，差不多就是这种效果。 是的。说呀、啊，又一波排队的神店来了，不管什么时候去，永远都是人从。重 就是人 、吃货们为了这口美食啊，真的是铁了心的排队死等，吃不到 绝 不 走。 对，所以呢，今天呢，貂蝉跟四娘来把这一些特别特别火的店来给听众做一个介绍哈，看 是的， 听众你们是去没去过呀，吃没吃过呀，听没听说过。好，我们再来说第一 一家叫做陈记烤鸡架。哎，鸡架一般不都是炸的吗？ 对呀、啊，它这个、啊，怎么说？大家看不到图片啊，也没去过那个地方，但是呢，怎么形容？它的招牌都看不清了，现在就连招牌都看不着了。 可以说 是，但 是 依然特别火爆， 可以说是开了很多年的一家店了哈。说呢，依旧会火爆。一晚上居然能卖出100多只鸡架子，老板20岁，在老家就做这个生意了，凭着一手绝活，15年来到北京开了这家小店哈，火爆了整个大北京。 他有绝活的就是不一样。 这个大鸡排它有多大呢？可以说比正常人的脸都要大。是吧，拿起来去比的话可以把这个整张脸给挡住哈。这家店呢每天下午6点营业，不到20分钟就坐满人了，是有多火？ 是啊，太火了。 对，烤的是一只比脸还大的鸡架子，刚端上桌口水就止不住的流下来了，真的是这样，感觉上面应该放了好多好多的这个佐料。对，有辣椒面、紫盐、芝麻，对，等等等等的。说呢，说把这个鸡架给剪过之后吃起来会更方便，一口咬下去连骨头都是酥酥的。 真棒，说的。那接下来这个凉拌鸡架就更加厉害了，绕着大北京你都找不到。酸酸甜甜中带着一点小辣，味道简直是好吃到逆天了，疯狂种草。 凉拌鸡架这个，哎呦，就没听说过。 因为那这个麻辣拌呢是这个抚顺的特色之一啊。我也在想有没有这种花式麻辣烫了，味道完全跟麻辣烫不太一样。 酸甜口的能好吃吗？好，开个玩笑，说这家店呢叫做陈记烤鸡架，地址呢是在青年路的国美第1城3号院10号楼，人均消费很便宜哈，10几块钱左右购买一个大鸡架的了。 而且人家的营业时间是从下午6点开始到凌晨2点， 说白天来是没有的，只有晚上来才有哈。如果有听众喜欢吃的话，您一定要去尝一尝，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么好吃啊。好了，这里是鲜托客栈，刚才这位听众叫做感叹号，点一首《桃花朵朵开》来送给他的朋友哈，他们把这一首歌来送给你朋友听。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鲜托客栈，你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播一首歌曲。同时呢，我们的这个鲜托客栈不仅有微信公众账号了，也建立了微信号的福利群，欢迎所有听众都来进我们的微信号福利群。每天下午小二会在这个群里大家发放福利哈。那么今天发放的呢是这个沙林地曼的反正就是福利了，不花钱的。微信号呢是13901320336，13901320336。 花儿开，哎呦哎呦，你比花儿还美妙，叫我忘不了。哎呦哎呦，秋又去春又来，记得我的爱。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给你把花戴。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尝尝家乡菜，团圆乐开怀。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户

来自王心凌的爱你是听众季春华点的一首歌啊，非常好听也非常欢快的一首歌。 是的， 欢迎回来先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嗯，我们继续来说推荐，对，推荐好吃的哈。 这万年在排队的这一家，这家是叫做燕舍茶点。那么他说这家是让《舌尖上的中国》的总导演陈小青一周之内去了3次欲罢不能的餐厅。 哇哦， 为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这碗肉汤泡饭，满满的一碗汤汁浇到已经煮好的泰国茉莉香米上，瘦肉啊、五花肉啊，还有这个甜椒炒制出来的肉香啊。香气四溢，湿润了每一粒的米粒，每一粒米饭，我都激动的，我都，可以说是咸香味美，回味无穷。 非常的好，可以说是一家吃，炒菜的地方哈，可以叫做燕舍茶点。这个燕呢是大雁的雁，舍呢是老舍的舍，燕舍茶点。说这家店呢还有改良了传统的徽菜中臭鳜鱼的做法，融入了湖南独有的香辣口味。臭鳜鱼一直是一道备受争议的菜哈，喜欢的人超喜欢，不喜欢的呢就完全都不能接受啊。对，但这个真的是吃了一次就忘不掉了，它不是那种臭味，是一种很很香的味道，吃下去也特别超级香的味道。 我就很喜欢吃这个臭鳜鱼， 而且这道菜可以说是色香味俱全了哈，有红辣椒、青椒配合在一起，而且这个汤呢是那种黄颜色的，非常的好看。 还有这个超级脆嫩的莴笋，老板说这个莴笋呢是经历了多道工序，在最大程度上把本身的水分减少，所以能听得到这个脆脆的这个声音啊，也特别的筋道。 是这家店呢还有专门从长沙县城空运过来的生态辣椒和益阳皮蛋，用特制的就是给它就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哈。刚吃第一口的时候觉得很辣，但是辣椒和皮蛋的香味会让人越吃越上瘾。对，也是非常的好吃。这家店呢地址呢是在三里屯南路通营中心的3楼，人均消费在100多块钱左右，还真的是不贵哈，叫做燕舍茶点， 也非常棒，能吃到地道的这个湖南菜啊。 好，我们继续再来介绍一家店。 哇，这个好浪漫。 对， 它叫做左右帐篷餐厅，全是帐篷哎，还带着这个小星星灯哎，好浪漫哦。 它不是像我们普通在餐馆里吃饭这种桌子和椅子那种挨着，它是一个一个 小 的帐篷，然后在帐篷里面吃饭哈。火就是这一家店可以说是， 我得插一句，这个帐篷不是大家想象的这种蒙古的这种帐篷啊，它是那种印第安式的那种三角形的帐篷，非常非常的浪漫，非常非常可爱。 对对，确实说呢，这家店是火到约不上的手绘帐篷，每个帐篷都有自己的主题，放着各种可爱的玩偶。哇哦，它这可以说是在这个帐篷里面有可爱的玩偶。每个帐篷外都悬挂着一个小黑板，上面写着预定人的名字。女孩们来了绝对管不住自己的少女心哈，会不停的来拍照。说这家店呢有一个非常好吃的叫做春卷，妥妥是颜值的担当。这个春卷跟我们吃的这个普通的春卷还 真 的是 不 一 样 哎。说呢，这个是晶莹剔透的春卷皮，包裹着各式各样的时令蔬菜和水果，米饭里加入了这个椰奶，让春卷口感更加丰富。 是的，还有这个椒麻鸡是特别特别推荐的，提前用柠檬腌制过的，鸡肉就格外的香嫩，麻辣香酸甜丰富的口感进行碰撞，浓郁的香料味道更是加分不少。 这家店还有这个非常 可爱了， 哎，这是什么？是馒头吗？还是？它是非常可爱 的， 啊， 冻芝士，cheese， 对， 冻芝士， 它 很有造型感哎，小鸭子呀，还有这个 lie 的这个 小熊， 对，小熊以及小兔子呀，都好 可爱，超 可爱， 真的是不像是这个吃的东西啊，像是一个小的玩偶， 是的，很像我们，很像那个钥匙扣。 对呀，啊，对呀，啊， 是吧？ 这家店呢，在鼓楼东大街的62号左右咖啡2楼， 人均消费呢稍微有一点点贵哈，但 是 看你 的 对，看你的选择吃什么了、叫做左右帐篷餐厅，真的是蛮浪漫的一个吃饭的地方哈，可约上你的男女朋友一起来享受一下哈，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刚才呢这一位感叹号的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第一夫人说送给他的女朋友，今天是他过生日。哇哦，原来感叹号还是个情郎呀好，开个玩笑的把这一首张杰演唱的第一夫人来送给你的女朋友来听，同时也祝他生日快乐，天天开心。而且呢也欢迎我们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你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哦。同时呢我们先偷客栈不仅有微信公众号了，我们的微信号的福利群也已经开通了，来听加入小二的微信号来进我们的福利群，每天下午小二都会在群里给大家发放福利哈。微信号呢是13901320336，13901320336。 再也不要飘在人海里，一个人流离，再也不要怕噩梦来袭，一个人清醒，心甘情就伤心，美满将要造访命定局。我爱你，走过生活，进入生命，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九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感受冬天，让我们的内心洁净而安宁。感受冬天，

欢迎回来，这里是闲头客栈，我是貂蝉。 嗯，我是四娘。 那四娘怎么不在状态呀？你是谁？ 哎呀，我刚才想吃的呢。 嗯， 我是四娘。 嗯，四娘美不美呀？不美，貂蝉最美。 你是自问自答是吗？ 好，来开个玩笑哈，这里是闲头客栈哈，神仙的仙，偷吃的荷尔偷，闲头客栈是由闲头酒独家冠名播出。我们继续来言归正传，来说点好吃的。嗯、对啊，这家店呢也是。嗯，非常火爆的一个哈，叫做小龙坎，这个名字还是蛮有特别的哈。 嗯，有一种四川的感觉吧。 对， 嗯、 小是就是小龙，小龙人的小龙，坎呢这个就是怎么说呢？ 因为这家店应该是全成都都知道的店。 哦，是在成都 小龙坎 对非常火的一家店哈，说凌晨两点还在排队，店门口堪比热门景区。说到这家店终于来到北京了哈，说为什么这么吸引人呢？当然就是好吃喽。都说呀，锅底是火锅的灵魂，这里的牛油锅底简直了，融合了90多种的秘制配方、 哦、 从成都打着飞的过来的，麻辣鲜香不多说啦，样样俱全，也可以说是色香味俱全哈、啊。说每片毛肚都是有手那么大，关键是薄厚程度非常的合适，一不小心涮过劲儿就好，还是一样的这个鲜香嫩脆哈，特别特别的好吃。有时候我们去一些地方去吃这个毛肚的时候，如果你涮的时间过长，它就会老了，说明啊这家店的食材也是非常的好，非常新鲜的。说一桌子一盘上桌，终于体会到这名字的意思哈，叫做霸王绝对不过 叫霸王绝对不过分了。 哦哦，我这个看半天没看明白哈。说满满的一盘裹着辣椒的图片，简直是这个目瞪口呆，这怎么吃啊？这个说呀、啊，就是这个辣椒直接被这个 垂进了 超大片的这个牛肉片里面哈。哎呦，这个真的是 就是或者辣椒的牛肉片儿， 可以这么理解，但是感觉这人超有食欲啊，像是一盘辣椒端上来的感觉。 是的， 嗯，因为我可以跟这个听众形容一下哈，真的是一盘辣椒的感觉，可以说是这个辣椒裹着这个牛肉片的意思，然后去锅里涮哈，可以说是提前腌制好了的。这家店的地址是在海淀区石景山路21号，人均消费大概在100多块钱左右，也是非常的合理了哈，叫做小龙坎，一家在成都非常非常火的一家火锅店。 嗯，那下面要介绍的这家呢，是帝都大名鼎鼎的这个川菜馆子啊，也是火了20多年的网红店，从中午11点开始就排起了长队，半小时不到的功夫呢，就坐得满满当当的啊，服务员呢像家人一样的热情，人多的时候呢嗓门会很大，满满的烟火气儿。嗯。 嗯， 那网传呢说这是帝都最好吃的糖醋里脊，哎、 哦， 没有特别多的这个裹淀粉啊，糖和醋的比例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酸酸甜甜的， 嗯， 不像其他的家用这个番茄汁儿啊，嗯，给的特别的多，所以这个味儿都不是很正啊， 嗯 还有这个一上桌就能闻到香味儿的就是。香辣鸡脆就是掌中宝了，嗯，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菜呢？掌中宝也就是这个鸡脆骨、 啊、超好吃的， 真的很香，而且量特别多，酥酥的，炸的火候很到位，嗯，还有这个水煮牛肉啊，也是分量爆棚，端上桌的时候大家都傻眼了，超大份的，表面上是一层厚厚的辣椒面儿、 嗯， 看着就够麻够辣够给力的。 嗯，真的，有时候去咱们去四川吃饭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辣， 是， 但是他吃到嘴里不是那种很辣很辣的感觉，是那种能够接受的辣哈。 嗯，那这家店呢是在 湖坊路12号3号楼一单元一楼，也就是湖坊路的南口。 嗯，叫做热盆景哈， 是的， 也是一家可以说是吃川菜的地方了，火了20多年的网红店了。说为什么这么火呀？肯定是好吃啊， 就是、味道好 呗，肯定是有道理的。好，这也是鲜兜客，正好介绍这么多家店，有听众你们去吃过吗？如果没有的话呢，赶紧去尝一尝哈，这么好吃，这么火，不去吃岂不是遗憾了？ 是的。 嗯，刚才的这位听众叫做云开雾散，点一首《亲亲我的宝贝》，说闺女出差了，没有闺女的陪伴，有些不适应哦。 想自己的宝 贝。好，那一会儿把这首歌来放给你听。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鲜兜客栈”，你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而现在呢，我们鲜兜客栈的微信号的福利群也已经开通了，来添加小二的微信号及我们的微信福利。群小二会在每天的下午不定时的来发放福利哈，来供我们仙粉们来抢。之前呢有发放这个来做过节目的大肘 子， 还有之前来做过节目的质子烤肉的五花肉，今天呢是送的是沙林地曼的美容美体的哈，都是非常好的福利。小二的微信号是13901320336，13901320336。好了，听到这一首歌，来自卓华健的《亲亲我的宝贝》。 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中的太阳，寻找那一世中的月亮。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海洋，寻找那一世中的彩虹，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摘颗星星做你的玩具。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啦呼啦啦，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最后还你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 在这孤独喧嚣里。

来自周杰伦的告白气球，来自听众雷雷的点歌哈。欢迎回来先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嗯，我们继续来说这些挤破脑袋的店哈，可以说也是一些非常好吃的店了。这一家呢叫做，哎，这不是吃的，是喝的， 喝的 喜茶、嗯、有听众听说吗？ 网红啊。 对呀、啊、那天我朋友还问我说我喝没喝过喜茶，我说没有，喜茶是什么，我说我喝过贡茶。哎，他说贡茶也很火，但这个喜茶可以说今年一年以来更火。 嗯 说呀，这个喜茶可以说是刷屏了一整个夏天呀，从喜茶来北京的那一天开始就排队排得令人害怕，三里屯黑金店更是两个小时以内休想喝到。我的天哪，你想排两个小时 就 有多少人啊。 嗯 喜茶为什么说几乎无差评呢？因为汤色红艳明亮，就像红玉一样通透哈。不选喝茶的人首选这杯叫做喜乐之红玉，哎，这个名字还蛮好听的，叫做喜乐之红玉。一点都不像是一个这个茶的名字哈， 可能跟它这个材料有关系。 说拿到这一杯叫满杯红柚的瞬间，我想说啊，这是一杯满满的红柚啊。说不仅有切片的红柚，还有满满的红柚果粒，搭配的是茉莉绿茶，两种味道听起来虽然说是不太和谐，但是喝起来却非常的好喝。这家店呢有两个店啊，一是大悦城，应该是朝阳大悦城的101号楼一层，在星巴克的隔壁。第二个店就是三里屯的黑金店，说特别火的那一家哈。如果有听众可以尝试一下，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么好喝。 那接下来这一家呢也是涮肉啊，但人家这个涮肉就是就三桌，只有三桌，它的名字就叫做就三桌涮肉。那说出来可能大家都不信啊，这家店火特别特别的火爆，而且就三张桌子，去晚了就没地儿了，你不排队也得排队了。那爱吃火锅的宝贝们呢一定要来体验一下。那么这家店就开在高速公路边的村子里，按照导航呢还得找一会儿，位置不是一般的偏啊，但是却有很多的人慕名而来。那他们家经营的是地道的老北京涮羊肉，锅内的水呢全部是农夫山泉水，涮出来的肉呢是肉质鲜嫩，很多去吃过的宝宝们都表示是五星好评啊。那么这家是在草场地艺术区的240号， 叫做对就三桌涮肉，还是蛮有特点的一家小店 的 哈，对，很有特色，就三桌，来晚了就没有了。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再来介绍最后一家哈，叫做吴邪。说呀，仅2年的时间，吴邪就在全国的20多个城市开了60多家店，在上海、杭州、广州，他都是排队排队排队排队，人人人人人。 是，那么这家店呢，也是以经营蛋糕为主的啊。大家可以知道，他们非常火的这个叫做吴邪十一式，其中包含了很多的这个品类啊，包括这个栗子，还有冰淇淋，还有抹茶蛋糕，以及蓝莓、草莓等等等等11种样式的，在一个蛋糕里面，非常非常的好吃。那么另外一个非常火的呢就是抹茶千层，一共有18层，简直好看到过分了。那么顶上是均匀的撒着非常好吃的核桃碎，最好呢是一口吃下，口感非常的丰富。 这是一家非常好吃，可以说是吃蛋糕和冰淇淋的店哈，叫做吴邪。地址呢是在青年路的大悦城8楼，人均消费大概40多块钱左右，还是蛮便宜的哈。有各种各样的蛋糕，各种各样口味的，叫做吴邪，也是天真无邪的吴邪哈。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客栈呢也该结束了哈。那么节目的最后呢，一位听众叫做啦啦啦，他说给松林哥点一首生日快乐歌，希望哥和我姐能够越来越幸福哈。那把这一首来自刘若英演唱的生日快乐歌来送给你这位叫做松林歌听哈，也希望他天天快乐。 就在我身边，